约伯传第23章。约伯回答说，直到今天我还是痛苦的哀诉，他沉重的手掌使我不得不呻吟。唯愿我知道怎样能寻到天主，能到达他的宝座前，好将我的案情向他陈述，因为我口中满了证词。唯愿我知道他答复我的话，明了他向我说什么。他岂能靠强力同我争辩？绝不，他必留神听我，如此他会分辨出同他争论的是个正直人，也许我可永久不再受裁判。可是我往东行，他不在那里，我往西行也找不到他，往北找也看不见他，往南去也见不到他。他洞悉我所有的行动，他若试验我，我必如纯金出现。我的脚紧随着他的足迹，谨守他的道，总没有偏离。他所发的命令，我总没有违背。他口中的训言，我常保守在心中。但他所决定的，谁能变更？他所乐意的，必要实行。他为我注定的，必要完成。类似的事还有很多，因此，为了他，我很惊慌，一想起来就害怕。天主使我的心沮丧，全能者使我恐怖，因为我虽面临黑暗，幽暗虽遮盖我的面，我仍不丧气。